第十五集，新的指挥官。阿克蒙德看着恶魔大军被迫进行全面撤退，几乎每一秒钟就会有数十个恶魔卫士死在暗夜精灵的锋刃和夜刃豹的爪牙之下，而暗夜精灵的盟军则以加倍的速度砍杀着恶魔军队。阿克蒙德看着这一切，脸上露出微笑。他很清楚，此时的暗夜精灵战场上没有了那个红头发的法师，也没有了那个德鲁伊和那个看似精灵的贤者，甚至连那个令阿克蒙德刮目相看的绿皮肤大块头也不在战场上。是时候了，阿克蒙德用他嘶哑的声音自言自语道。这边的罗宁还在昏迷之中，加洛德还在努力唤醒他，然而罗宁却没有任何回应。到现在为止，罗宁唯一的反应就是睁开了一次眼睛，但显然他什么都看不见，眼睛里没有任何神智的光彩。加洛德把清水洒在罗宁的脸上，水滴滚落下去，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罗宁大师，醒醒！ 糟糕，我有不好的预感，我感觉一定有事情要发生，那个恶魔统帅一定在计划着什么。那是什么？月亮女神啊！ 加洛德看到天空中充满了末日守卫，每一个手中都抱着一个冒烟的罐子，那些罐子看起来巨大而沉重，就连末日守卫看上去也很难支撑他们。但那些飞行恶魔全都死死抱住他们的罐子，吃力地飞到联军的阵线前，一直飞过战士们的头顶。而在地面上陷入苦战的抵抗者们，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些空中的恶魔，星眼也不例外。加洛德觉得必须立刻向星眼发出警告，他抓住罗宁的身体，把罗宁拖到一块大石头的背面隐藏妥当，然后跳上自己的坐骑，向指挥官旗帜的方向冲去。他刚刚离开隐藏罗宁的地方，飞在队伍最前面的末日守卫突然开始在暗夜精灵的队列上方盘旋。加洛德看到第一个恶魔轻翻手中的罐子，一股沸腾的红色液体灌注到毫无戒备的士兵头顶，暗夜精灵发出恐怖的尖叫声，大多数受到致命热雨泼洒的士兵都倒在地上，身体不停地扭动。一罐液体就足以使将近20名暗夜精灵受到严重烧伤，无法继续战斗，甚至有一些士兵直接失去了生命。就在这时，又有一个末日守卫翻过了罐子，一阵死亡之雨洒落在抵抗军的身上，一队又一队士兵陷入混乱。此时此刻，大家心中只想着保住性命，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他们能够无所畏惧地对抗敌人的利刃和爪牙，因为这些都可以凭借他们手中的武器进行防御和反击。但对于那些末日守卫从天空洒落的恐怖毒液，他们完全无法抵挡。凄厉的惨叫声让加洛德催促坐骑以最快的速度向前飞奔。他看到了星眼的旗帜，接着看到了满脸都是惊恐，仿佛已经僵死在坐骑上的星眼。星眼看到自己伟大战略的毁灭，却没有做任何挽救败局的打算。在他周围，随员和亲兵们都只是无助地看着他们的指挥官，他们的脸上看不到任何希望。加洛德催促夜刃豹冲到星眼附近，用颤抖的双手推开卫兵和贵族们。 大人，大人，赶快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击败那些恶魔。 太晚了，太晚了，我们全都晚了，一切都晚了。 大人，危险，你的上方有恶魔。 不要如此无礼，你离我远点，别忘了你的身份，队长。 大人， 赶快离开，离我远点，否则我可要把你关禁闭了。 加洛德知道自己根本无法说服星眼，他用力一拽缰绳，催促自己的坐骑飞窜出去。他刚离开， 滚烫的液体就浇在了星眼和周围的暗夜精灵身上，他们的皮肉被烧焦，金属盔甲被融化掉了。在死亡的剧痛中，星眼的夜刃豹将主人还在冒烟的尸体甩了下去，这位贵族首领重重地跌落在地，一向满是傲慢的面孔已经因为恐惧而扭曲到无法辨认，他身边的人也都非死即伤，那些没有立刻死掉的暗夜精灵全都不停地抽搐着，他们的身体已经毁了，凄厉的惨叫声足以冻结他们的灵魂。加洛德根本没有办法救他们，末日守卫飞过抵抗者的队列，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伤，偶尔会有一些弓箭手射下几个双翼恶魔，也有几个恶魔被月神卫士消灭，但这些都不足以造成决定性的打击。加洛德惊骇地看着暗夜精灵散乱的阵型，才忽然想起星眼已经将各支部队的带队军官换成了那些只知道奴颜媚上的亲随。更令人费解的是，在如此危急的关头，现在战场上还有一些暗夜精灵部队只是站在原地，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些士兵都很焦急地等待命令。加洛德意识到他们并不知道星眼领主已经死了，于是加洛德迅速冲到一支队伍前，率领这支部队的军官向他敬礼。 你有多少弓箭手？ 60名。 让所有弓箭手发动攻击，目标是天空中的末日守卫，其余士兵在他们周围组成防御方阵。 遵命。 长官，我们的先行阵被摧毁了，快守不住阵线了。我们的领主死了，现在只剩一位低级军官，他派我前来寻求支援。 长官，我们射下了很多恶魔。 做得好。至于你士兵，现在你去牛头人那里告诉他们，银戈队长请求胡恩的部队调派一些武士跟随你去支援楔形阵，请求他们派出最优秀的弓箭手。 遵命。 得到命令之后，这名传令兵的表情稍稍笃定了一些，便立即调转坐骑去执行命令了。加洛德几乎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的思路，又有两名士兵跑过来寻求支援，其中一名士兵还愚蠢地呼唤着星眼的名字，但加洛德当然不能对他们置之不理，他倾听了他们的需求，尽量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哪怕只是暂时的。让他惊讶的是，一名月之守卫也找到了他，这位身穿长袍的施法者显然位阶相当高，不过在见到影戈队长的时候，他还是立刻露出了欣慰的神情。 队长，弓箭手减慢了那些飞行恶魔造成的伤害，我们重新组织了队形，但我们有三个法师死了，还有两个彻底残废了，我们在努力对付那些飞行恶魔和远处的术士，但我们需要更多的保护。 卫兵，你立刻从你的队列中带一支小队出来，跟随这位巫师到他那里去，再告诉剩下的人后退一步，组成防御阵列。 加洛德看着他们离去，还没等喘息，矮人和其他盟军也开始向他寻求援助。此时加洛德找不到任何比他更有权威的人，只能不断解决交给他的问题，他祈祷自己不会让无辜的人去送死。据他估计，现在恶魔大军随时都有可能摧毁他们，但暗夜精灵撑住了，月之守卫和弓箭手的合力反攻对那些飞行的末日守卫造成了严重的杀伤，他们终于逃走了。许多末日守卫根本没来得及将毒液倾洒在战士们的身上。虽然暗夜精灵死伤极多，但战场终于稍稍稳定下来，加洛德及时的行动避免了更惨重的伤亡。他终于有机会回到罗宁身边的时候，此时他的身边已经有了十几名随员，这些是不同部队的军官派遣来的士兵，以便加洛德随时可以派遣这些士兵和自己联系。加洛德很困扰，他们对待自己的方式就好像他不是影戈队长，而是拉文凯斯或是星眼那样的大人物。但他来不及去多想，罗宁还活着让他深感欣慰，而且没有受任何伤。不幸的是，尽管罗宁看上去像是醒了，却仍然完全看不见也听不见。加洛德再一次尝试用清水浇罗宁，却还是没有任何作用。 士兵，去找一位高阶月之守卫来，快！ 遵命。 我被告知指挥官需要一位施法者，真没想到那个指挥官竟然是你，小弟弟。 没时间了，马尾，快运用你的智慧。这位法师中了某种法术，我相信是一个大恶魔对他发动了攻击。艾卢恩能解救他吗？ 我从来没有处理过这样的情况，但我相信月亮女神应该能给我机会。吉亚，来帮帮我，我们要看看能做些什么。 指挥官在哪里？ 你给我闭嘴，等我告诉你可以说话的时候再说话。 加洛德呵斥了突然出现的这位军官，因为现在没有什么比救罗宁更重要。那名叫做吉亚的祭司来到罗宁的另一边，跪倒下去。他和马威一起将双手抬到胸前，掌心朝向对方，将指尖搭在一起。两位祭司手指相碰的时候，一阵微弱的荧光从他们手中升起，沿着他们的手臂迅速蔓延，包裹住他们的全身。马威和他的同伴开始吟诵咒文，加洛德不知道他们在唱些什么，但他知道艾卢恩的祭司有专门用来和月神沟通的特殊语言。只见包裹两位祭司的光晕渐渐流到了罗宁的身上，罗宁的身体开始微微抽搐，然后放松了下来。刚刚过来寻求帮助的军官在一旁瞪大了眼睛，直到此时加洛德才看见这个人的肩甲上的黄金和翡翠镶边，以及他胸甲上的徽章。这是一名地位非常高的贵族，但这名贵族完全没有生气，而是带着歉意点头，安静地等待着。马威已经全身是汗，另一位祭司已经开始颤抖，罗宁的身体不停地抖动着，毫无血色的面孔现在更加的苍白。突然罗宁猛地坐起了身，张大了嘴，发出无声的咆哮。接着他眨了眨眼，发出一阵呻吟，然后他再次躺倒下去，后脑差一点撞在岩石上。加洛德及时伸出手扶住了他的头。罗宁叹息一声，闭起了眼睛，他的呼吸终于变得有规律了。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已经摆脱了恶魔的控制，但需要休息。这是一场艰难的搏斗，但艾卢恩是慷慨而伟大的，一切赞美归于艾卢恩。 谢谢。 不必感谢。来吧吉亚，我们走，还有许多伤员需要治疗。 请原谅大人，刚才…… 抱歉，我刚刚没有看到你们正在救治那名异族巫师。我是黑鸦领主，我们认识的。 我是加洛德影哥，领主大人。 好的，影哥指挥官，我很庆幸你没和星岩以及其他领主一道牺牲。有人告诉我，在最后关头你仍然试图拯救他。 大人，我 正在努力集结部队，星岩的战术显然是不适当的。愿月亮女神原谅死者的疏失，但愿后面能做得更好一些，否则我们将全军覆没，你应该担负起这份责任来。 大人，我……好吧。 如果你许可，我会在我的帐篷中做好会议安排，并召集其他人参加会议，听从你的指挥。 看样子你终于脱颖而出了。 罗尼大师，你终于醒了，现在感觉怎么样？我很担心这个法术会对你的意识造成伤害。 我觉得一个军团的地狱火正在我的脑壳里打架，但现在好多了。我被击倒之后，你们一定遇到了麻烦，是吗？ 是的，星眼大人阵亡后，阵型被恶魔冲得几近崩溃，形势危急之下，我只是临时的指挥下，其实这都是战士们英勇战斗的结果。 看样子克拉苏斯对于你的评价完全正确，你不只是拯救了这一日一时，你可能拯救了全世界，至少暂时是这样。 我不是领导者，我只是要竭尽全力活下来。 你帮助我们所有人活了下来。星岩死了， 这是他的悲哀，不过算不上是暗夜精灵的悲哀。我很高兴能看到一些贵族还能这样有理智，也许我们还有希望。 你不会认为我要和他们去开会吧？我只是一名来自苏拉玛的卫队军官。 现在不再是了，影歌指挥官。